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番外第28集，不在场证明。看潮生现在是一只猫，猫呢有猫的特权，他不必再跟去奔波，暂时可以留在这里舒舒服服的休息一下。他趴在暖风机前面取暖打盹，尾巴一甩一甩的，得意忘形之下，尾巴尖甩到了暖风机上，瞬间被烫得浑身炸毛，嗷一声就跳起来。 白痴！ 长青看着潮生没有说话，但脸上明明白白的写着这两个字。看潮生张牙舞爪的叫嚣， 有我在，你绝对别想进特管局。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，刚才你们龙局看你的眼神，你自己没注意到吗？ 什么眼神？ 让你回炉重造的眼神。 看潮生忘了跟长青的恩怨，开始思考起龙身出现以来自己的表现。 熬鹰化龙的时候，我的确是有心理阴影，没敢变回原形正面硬扛，但我也救了小赵啊，而且当时我也不知道敖音不是真龙，只是半龙，这也不能怪我吧。 越想越心虚，大黄猫把自己团成一个球，仿佛这样就能躲过一劫。龙身那边，邓斌依旧一脸萎靡不振，尹组长没有将苏环的鬼魂那些事情告诉他，先不说这些事情在常人眼里如何荒诞，对此刻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很脆弱的邓斌来说，这些事情也只能让他更加混乱。尹组长知道邓家人现在正四处为他奔走，似乎还想找门路给邓斌做精神鉴定，只要鉴定他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，到时候就算落实了杀人的罪名，判决肯定也会考虑到精神疾病方面的因素而从轻处理。但对邓斌个人而言，他绝对不会希望用这个办法来脱罪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根本就没有杀人的。 这位是我们审厅请来的心理专家，他有些问题想问你。 邓斌连招呼都没打，垂着头蔫蔫地应了一声。 我相信你没杀人。 邓斌猛地抬头看他，顺带也看见了旁边的冬至，顿时激动起来。 你不是上次在昆仑山的那个？ 冬至也认出了他。之前邓斌想找冬至帮忙却联系不上，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 苏环出事的那两个小时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如果不弄明白这一点，你就无法摆脱嫌疑。 邓斌刚刚亮起来的双眼再度暗淡下去，他抓着头发。 我不知道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我要是能想得起来，我现在也不会坐在这儿。 话未说完，龙身忽然起身绕过桌子，伸手在他额头上重重弹了三下。旁人只听见龙身轻飘飘地说出了一个字符，音量也不高，但在邓斌耳中却不啻晨钟暮鼓，振聋发聩。脑海混沌，似乎突然一下被打开，以前迷迷糊糊的很多东西也争先恐后地闪现出来。邓斌记得自己六岁那年对父母的恶作剧，甚至更早，他还不会说话的时候躺在摇篮里母亲对自己露出的笑容。 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我去了郊区，就在南云路那块有片树林，就解放前是乱葬岗那里，我当时不知道发了什么疯，非要开车去那儿，然后就在树林外面的小路停了两个小时，一直迷迷糊糊的。 你说的那地方我知道，周围的确很荒凉，可能没有监控，不过有个具体地点就好办了。你从南云路出入，肯定会有监控显示，我让人去查一下。 如果监控能找到了，那就相当于邓斌有了不在场的证据。剩下的工作，龙神和冬至已经插不上手了，他们回到了尹组长那边。大黄猫正在沙发上睡得四脚朝天，旁边是长青一边玩手机，不时的嫌弃的看上去一眼。 潮生， 大黄猫翻了个身继续睡。龙身随手拿起桌上的笔往他那里一丢，正中鼻子， 东芝嘴角一抽，想起了读书时代上课睡觉被老师丢笔的同学。大黄猫嗷的跳起来，一脸怒色的看见龙身的时候马上就萎了。 说人话， 大黄猫只好变回孩童的身形，结果尾巴忘了收回来，依旧在屁股后面晃的。长青看了一眼，赤裸裸地表达了鄙视之意。 白痴。 老大，你们回来了，事情怎么样？ 收拾一下，明天就送你上路。 啊，我不就是打了一下瞌睡吗？这就要被灭口？老大，你不能这么狠心，我是你捡回来一手养大的，咱们之间的父子之情应该比你和冬至还要深厚啊。 看超生扑过来抱住龙身的大腿哇哇大叫，龙身用一只手就轻易地将看超生从自己的身上扯开。 送你去淮水。 去那里做什么？ 我以前对你疏于管教，才会让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功力一直没有长进。在吴知奇那里，你想必能有一个安静学习的环境，不会再被都市浮华轻易迷惑心性。 在对方罕见的柔和漂亮的笑容下，看朝生居然打了个寒战。想起上次自己临走前，章鱼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面对没有手机没有零食没有网络的绝望。 我可以拒绝吗？要不你把我今年工资都扣了，明年也扣了，十年我白干十年行了吧？ 你可以先去淮水，回来再白干十年。 看朝生眼前一黑，冬至为他默默点了一根蜡烛。忙完这一切，龙身冬至回到酒店。 总算可以好好休息了。 冬至直接扑倒在大床上，眼睛瞬间就有种想要合上的昏睡感。但他忽然想起什么，睁开眼问龙身。 师傅，你就订了一间房？ 龙身背对着他，弯腰把行李箱里的衣服拿出来。 尹组长明天可能还要找你汇报工作，要是看见咱俩盖一张被子，会不会影响有点不好啊？ 也是，那我去让他们另外再开一间。 说罢还起身往门口走去。冬至没想到龙身还来真的，赶紧一跃而起，从背后把人给搂住了。 影响什么的都是浮云，毕竟老尹又管不着我们，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会有损你的英明神武，对吧？ 跟男神谈恋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？这个问题如果让冬至来回答，那大概就是跟男神相处久了节操都掉没了。因为两个人之间基本上该做的都已经做了，连普通人做不到的神交也不知进行了多少回，比起肉体的欢愉，精神层面的探索则更加无穷无尽，每一次都有新的乐趣，那种如同每一根神经末梢都被细细爱抚过的感觉令人浑身战栗发软。如果在神交的同时再配合上身体，那效果简直是叠加的。冬至无法用乏愧的语言来形容这种感觉，但每一次无疑都让两个人的距离更加拉近。所谓心灵相通，不再只是一种亲密关系的形容词，现在两个人就算相隔千里，冬至无法准确得知到对方在做什么，但如果龙身有大悲大喜的情绪，又或者遭遇到不可测的危险，他也依旧能感应得到。毕竟冬至的身体早在深渊地狱时就已经跟波悲夜同归于尽，彻底毁灭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